是什么样的， 他什么表现哈，带给你什么样的感受。 嗯， 或者反省一下自己，如果是那个不太守时的人，自己平时有什么特点。 对， 那欢迎各位把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JTP986。 去的主角都变成 刚刚这首歌曲来自刘瑞琦的《玩笑》。我们来说资讯吧，看看先去一个现实版的童话世界，感受一下中国雪乡。这个中国雪乡呢，是位于黑龙江省的牡丹江市，这也是在这个大海林林业局的管辖范围之内。那么，冬季雪期呢也是长达7个月，层层叠叠的积雪，红彤彤的大红灯笼，还有就是粉装银器呀，这个吸引了大批的中外游客前来游玩。那么积雪呢堆成了房顶呢，都形成了雪帽子，就好像我们见到的童话世界一般。 确实是，我觉得像这样的场景应该是童话故事里面的，就是想象中童话故事的样子哈， 没错没错， 童话世界的样子。继续来看，大连出现了豪华的候车室，座椅呢都是按摩椅，而且还是能充电的那种。那么在人们的印象中呢，高铁站里的候车座椅都是蓝色的。近日呢，大连火车北站的候车大厅里的部分候车座椅变样了，橙色、绿色不等的按摩椅让人眼前一亮。那么座椅本身呢是免费的，如果想要按摩的话、充电的话，只要扫码就可以了。网友说可以在这儿坐一天， 以后发呆有去处了。 对，而且以前觉得好像等车时间特别难熬。 对， 很或者哎，我可以早点去车站等一等。 对啊，我提前一天做出准备，到那儿去在按摩椅上睡上一觉。再来看一下，这是。最近呢，这个猴哥呀又在显神通了。最近呢，在云南，这个有派出所接到报警，一只猕猴跑到了一所中学当中捣乱，这已经是最近几天之内的第10起关于这只猴子的报案了。那么之前呢，这个猴子也是爬房顶、锁房门、偷水果，严重影响了当地居民的生活。那这回呢，又跑到学校宿舍去，还和民警斗智斗勇20多分钟，最后才被拘捕归案。这个警方也说了，说呢，准备呢，这个对这只猕猴的处理方式是饲养观察一段时间之后就把它放生了，希望它能够吸取这次教训，下次不要再来捣乱了。 真的觉得小动物现在跟我们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了。 是啊是啊， 猫头鹰哥哥呀，现在又是猴哥。 但是时不常的来搅和搅和我们的这个平静的生活也是受不了啊。 继续来看这个，在海南的五指山、琼中等中部市县呢，是展出了一批当地的特色的美食。现场体验，大家可以体验到8掌大的五指山油炸蜘蛛。这个 重口味啊， 大家都在说手在发抖啊，但是味觉告诉我是很好吃的。是蛋白质，吃起来是有点像蟹肉的感觉，感觉这个介绍都 太可怕了， 浑身发抖哈。 对， 据介绍呢，这些养殖的活猪呢是带有毒性的，但是经过高温处理就可以放心食用了。 哎，在吃货的眼中，真是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挑战的 啊。是， 哎呀，我们还是 油炸蜘蛛。 是啊，我们还是来说说这个既暖心又靠谱的早餐吧。这个是广西，那么一元爱心早餐长期为老年人供应。那么位于广西陆川县的这个地方呢，有一滴水长者爱心早餐店，最近呢也是开门迎客了，而且呢连日之内也是迎来了顾客满门，备受好评。那么这个店每周一到周五在为辖区之内65岁以上的老人提供早餐。项目发起人也介绍说了，这个项目餐厨用具都来自社会各界的捐赠，将长期供应。那么老人呢，只需花1块钱就能够吃到肉粥、肉包、鸡蛋、豆浆、牛奶、面包，面条，不是面包，是面条等营养早餐，而且每天呢还会合理搭配，让老年人随便吃，开心吃，健康吃。 真的挺让人感动的，我觉得这样的人特别的有心，因为他不是免费去提供早餐，如果免费的话可能老人会不好意思去。 没错， 但只是象征性的收1块钱哈。爱心早餐就可以送给老人了， 做点实事儿啊。 继续来看银婚啊，马拉松夫妻3年跑了50多场，想从银婚跑到金婚。那么一对来自重庆的58岁的夫妻呢，是活跃在国内的各大马拉松的赛场上，被称为银婚马拉松夫妻。那么谢宗坊和妻子潘泰丽啊，那么二位也是表示呢，退休之后也没有什么其他的爱好，就是喜欢跑步。3年呢，参加了50多场的全马比赛，次次都是完赛的。那么希望携手并肩从银婚跑向金婚，跑到不能跑为止。 哎呀，真是浪漫到老啊！ 这个在爱情的马拉松上，希望他们也是能够长长久久，祝福这对老人。 是，咱们可以从照片看出来，一对老人也是身体特别的好， 而且还贴了他们这个，这叫什么？这个胸前呀、啊，还专门贴上了银婚夫妻的标志。其实看年纪确实也是能够看出来，这是一对老夫妻了，真是希望也是老年人的这种以身作则能够带动年轻人哈。 嗯，是的。 再来说一位老年人也是厉害了，这位77岁的老爷爷自学 Excel 做画，网友说了，我用 Excel 做个表都不利索呀。 说的就是我。 说的也是我。那么用 Excel 画画这已经是非常厉害了，而作者竟然还是一位77岁的老爷爷。那么老人也是从 Excel 都不会的新手变成了如今的绘画大师。那么这位堪称是大神的这位大爷，他的作品呢还被美术馆给收藏了，真是有点厉害。 嗯，挺厉害的。这位爷爷可以用 Excel 画画，作画，还有昌平那位奶奶可以用瓜子壳去拼清明上河图哈。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看，真的是，就是在能人的眼中啊，就是咱们觉得是腐朽的东西，没用的东西，在他们眼中就是可以变为神奇。 是，高手在民间。 对， 继续来看这位高手用香菜拼出了西湖美景，可以转给身边讨厌香菜的人看看。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讨厌吃香菜的人啊？为了安抚这些人，让香菜把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爱香菜人士为您献上香菜西湖图。哎，大家可以去搜一下看看。 嗯 嗯，以后连西湖都不想去了，觉得有一股香菜味儿。 想不想唱那首歌《西湖美景三月天》？ 想。 哎， 想 也不给你唱。 来， 哎，不，还是言归正传，说回这个题吧。我看到那个照片了，确实那个图真的，你无法想象那是由香菜做出来的，美轮美奂啊， 隔着屏幕也能闻到吗？ 可以不往香菜那儿联想，就完全看起来就是一个艺术品。再来说一个吧，这还是一位老大爷，卖烧饼，年薪35万，老板呢还怕老大爷随时会不干。最近呢，这个62岁的李秀广老大爷呢，也是浙江政府被认定的5个烧饼大师之一，更是民间吃货心中的烧饼一哥。2年之前呢，这位大爷也是被这个景区以35万年薪挖走，在景区门口做�烧饼。老伴儿呢，则是月薪5000元，和他一起受聘来做馄饨。那么景区的这个相关负责人也说了，说这个合同是无限期的，我们是绝对不会炒他的，就怕老大爷这个炒了我们。 真的是这个手艺人啊，就处处真的是觉得得实惠，而且是真的是用自己的这个技术去征服了老板，征服了很多的食客， 就不怕这个千招会，就怕一招鲜。大爷已经是坐在前面了。 是，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一说没有时间观念的朋友是有什么样的表现。一起来听一首来自曹格的歌《数到五答应我》。 求不能当作游戏，接受着你。 失控，是我的错，请你原谅我。你三只看着你想要告诉你，我真的爱你，是真的爱你。第四只看着你我有些要求，希望你能够安安静静的聆听我，让我保护你，让我照顾你，所有的要求不能当作游戏，接受这命运永远不分离，说你愿意。 Wanna be your lover, I wanna be your man, 我只希望 首来自曹格的数到五答应我，这里是乌鱼来了。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一说没有时间观念的朋友有什么样的表现。 是啊是啊，刚刚那歌里边也唱到了，说我只想陪你再多一点时间，是吗？ 对， 但是也不能因为这个就耽误了正事儿啊。 我真的是也是通过刚才这个歌，我就在想， 哎， 你说这首歌叫数到五答应我，你没有时间观念的朋友，因为数到五这个人还没有来或者不见了。 是啊，所以说这个守时其实是很重要。 嗯， 尤其是在一些这个比如说重要的约会，重要的这个时间点，如果你错过的话，有时候会有一定的遗憾。 对 啊，但是呢偏偏就有这样的朋友，生活当中确实不太有时间观念。我们来说说这样的朋友有什么表现啊？ 嗯， 欢迎各位把想说要说的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 有点惨的这位朋友，戚哲林说了， 哦， 记得有一次相亲，女方迟到了一个多小时，地点是在一家日料店，我坐在榻榻米上，这个腿都坐麻了。对方来了之后点了寿司啊，回去后跟我说，对不起，我不知道你腿脚不方便啊，要知道我就不来了。所以说他以为我是个瘸子。 难怪你刚才说有点惨，我以为他名字起的叫有点惨。确实这个经历是挺不愉快的，而且我觉得这问题确实是在女方。 嗯， 就是 对， 嗯，我们有可能生活当中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比如说因为一些事情耽搁了，可能就是比约会的时间要晚一些，但是你应该有歉意啊，应该对对方怀有着一份抱歉的诚意啊。 而且我觉得哈，他不只是三五分钟或者半个小时之内，真的还能理解，就一个小时，人家可不就腿坐麻了吗？ 而且丝毫就感觉不到说替别人着想一点点，所以这样的女生错过也就罢了。 嗯， 改名叫小幸运吧。来看看还有朋友怎么说，这个叫眉毛真好看说了，当我听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已经是莫名的，就是胸中有无名业火在熊熊的燃烧着。就是他，我觉得生活当中他应该是一个快性人儿。 哦， 快性人的话，他可能就不太喜欢那种不守时的，而且因为我们一般理解不守时，可能都和磨磨蹭蹭相关联，因为各种原因耽搁了嘛。 是， 所以呢，这个快性的爽利人就不太能接受他。 来看这位朋友说， 说干什么都会慢慢悠悠的，但是到最后就特别着急。 哎， 其实这典型的就是慢性子的人， 嗯，前松后紧， 就是一直慢慢，哎呀，就觉得不着急不着急。真正到那一刻，其实也着急。 嗯， 所以这个慢性子啊，有的时候也是 有本事你就一直坚持自己的本性啊，为什么到最后又着急了呢？ 对对对， 做事情还是应该有点计划性哈。 人生要有规划， 哎， 嗯 嗯，来看这位叫比你女朋友好看，是在跟谁赌气呢？他说每天都是踩着上课铃声进教室的， 哎， 就你知道吗？我真的是上学的时候特别怕这种情况，就是迟到这种事情是不敢接受的，就不敢去这个尝试的，然后踩着铃声进教室，也是觉得是一个特别可怕的事儿，就迟到了嘛。 哦，就是，那你是特别有时间观念的人， 对，可能跟性格有关系吧，对，也不敢说的那么绝对， 这是一个优点呀， 不敢说的那么绝对，但是心里边好像，如果说跟人约好的事情的话，你心里边会一直有那根弦儿绷着。 哦， 嗯， 好习惯哈， 哎， 这样的朋友值得尊重。 要不我们约会看看呀？ 好啊，好啊，不如就定在 下了节目以后去吃个早点。 嗯，来看这位朋友说，一般看到没有时间观念的人，就会特别想立刻翻脸。 哎， 尤其是当没有时间观念的人还一脸卖萌的跟我说我就是没有时间观念啊，这个时候就立马想冲上去扯他的头发。 哎， 这一看就是这跟这个就是女性朋友之间哈， 是， 就一般女孩就这样，就觉得自己是女孩好像可以肆无忌惮哈， 有时候也需要被提醒一下。 对 啊，但是不要太激烈啊。来看看王新瑞说了，马上，哎呀，一分钟，我一分钟就到了，这样的情况真的有，而且我还见到就是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就是呢，他也是跟别人约好了时间了，然后别人催他说你这个现在出来了没有啊，他明明还在家里没有动窝啊，还会说啊我路上了，我正往那儿赶呢，听起来就是不太有诚意啊。 对，其实人家打的是他们家的座机电话。 这个电话号码怎么是你们家座机呢？你跟我说说清楚。 来看，哎，不吃香菜的仙女啊说，天大的事儿也要凑到时间是整数再去做。 哎，这不是强迫症吗？就是有一点，就是好像潜意识必须要那样才行。 对，其实这也叫是做计划嘛，是吧？ 哦， 比如说我要干一件事儿，哎，好，就到8点半，或者就到9点， 至少他心里边有一个时间观念哈。 对对对对，这是有时间观念的。 还有呢，这位叫做 Polar 的朋友说了，啊，晚上怎么都睡不着觉的人，可能也是没有时间观念吧。 让我也睡不着觉啊，就是 美食当前。 对，贴了一张，这应该叫炒方便面嘛，里面全是大虾。 哎，如果是在晚上的 炒方便面， 如果是在晚上的话，方便面对人有着莫名的吸引力。 对，我记得很早的时候跟您分享过，就是失眠的良药就是起来煮个面， 对， 吃完就撑得睡着。 泡面和夜晚是最美的搭配，什么烦心事儿，吃口面就好了。 对对对，有点好吃的就行了。猫小咪说了，上班一年了，因为迟到早退扣的比赚的还多。 所以你上班是在尽义务是吗？ 对，他还接着说了，说老板都夸我你是不缺钱呐。 这是因为爱做好事儿的好员工，给我省钱， 老板喜欢你。 对对对，还不但有业绩，而且呢还给我省钱。再来看一位吧，美少年也说了，这个也是吐槽自己的对象吧，说呢，我迟到，就是他迟到半个小时，在他的眼中是很正常的事情， 啊，大家都习惯了。 就经常会有这个男生啊，就是抱怨说等女朋友和女朋友约会，然后等待的时间特别的漫长。 其实我觉得男生等女朋友的感觉还好，但是闺蜜之间等起来真的是，有一个特别没有时间观念的闺蜜，就是出门必须化妆2个小时的那样闺蜜，其实特别无奈， 特别需要一个无限包容她的好的女朋友。 还得是一位也不会化妆的朋友。 哎，就是考验友情的时候。 是， 哎，但是其实这个说了归其啊，还是能不能够将心比心。如果你能够多替对方想一想，想想那个在默默等待着你如约赶来的人，你就不会耽搁那么长的时间了。 对，想想媛儿姐总是提前半个小时就到，结果那个闺蜜总是晚半个小时。 哎，不知道哪位闺蜜会在听节目。我们稍事休息，一段广告回来接着聊。

眼里的经常退场，打败我若无其事的假装。那些寻常景色，寻常模样，只因为你而显得不太寻常。而那些慢慢消磨的时光，如今想来不痛不痒。欢迎光临便利的时光，陪我度过夜的漫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乌鱼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我是于思淼。 各位好，我是圆圆。 嗯，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一说没有时间观念的人是怎样的。 哎，是啊， 一起吐槽吧。 来说一说这样的朋友他有什么表现呢？ 嗯， 看看我们能不能够原谅他们。哎，好像把自己宅得很清楚。其实生活当中真的难免啊，难免会有自己也会有不守时的时候，或者是迟到的时候。 嗯， 想一想当时的自己的心理活动，来分享一下也可以。欢迎各位把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B 九八六。我们接着还是来说资讯。刚刚说到一位大爷年薪35万。再来看一下这位苏州的八旬阿婆，30年的时间免费理发，服务人次超过了3万人。每到礼拜一，那么在苏州的一个社区的大厅里边，就会有一处角落特别的热闹。这个社区里边的黄阿姨，从年轻的时候满头黑发，那个时候就开始给人免费理发，一直理到了阿姨自己的头发都已经花白，整整过去了30年。如今呢，这个爱心理发师有了接班人，志愿者们也是继续免费的为别人理发。 嗯， 就是美好的传统继续传承下去。 是，继续来看，消防员接力爆出了着火的煤气罐啊。 嗯， 那么在湖北呢，一个居民楼的7楼厨房发生了火灾，液化气罐呢是熊熊燃烧，随时有可能爆炸。两位消防员呢是徒手抱着着火的液化气罐，那么将其从7楼拎到了空旷地。他们说到呢，心里其实也害怕，也有点小紧张，但是已经收到了命令，就必须去执行。 嗯，就把生命已经置之度外了， 真心的佩服。 哎，没错。 嗯， 再来说一下教育部最近这个出的一条消息啊。说这个高中纳入义务教育这个消息呢，条件还不具备，取消中考也是不实的。最近呢，这个也有这个教育部网站的消息说，那么针对近日网传的9年义务教育将升级为12年制，中考将取消这样的一则消息，教育部呢也是给出了回应，现阶段不可能将9年义务教育升级成12年制。当前呢还不具备把高中阶段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条件，高中阶段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加快普及步伐，满足初中毕业生接受高中教育的需要。哎，所以呢这个看到一些网上的传言不要轻信呢，还是要听信官方的消息。 哎，别想太多，好好学习哈。 哎 来看看福建的高校开设了野外生存的选修课。 嗯， 来看近日呢，福建的某高校开设了野外生存的选修课，60名大学生呢进行了水中求生、真人 CS， 还有挖野菜、吃生肉、夜宿荒野等科目。那么教官呢是现场宰杀生鱼，大部分的男生都把鱼吃了，有一些女生不敢吃，或者吃了一口就吐了，不知道大家敢不敢吃。 哎 哎，网友说了，大吉大利，晚上吃鱼。 这个学校这门课程，嗯，听起来就是挺新鲜的， 就我就觉得好像是为了吃生肉而吃生肉。 对呀，对呀， 人家是没得吃吃生肉啦。 需要希望这个时间检验之后呢，能够证明这门课程的意义，是吧？ 对。 哎，再来说一下，又是别人家的小师妹，大一学妹自费给考研的学长送热牛奶。这个研考临近，学生们也是进入到冲刺阶段。忙碌的瞬间呢，有学妹为你送上热乎乎的牛奶，那是什么感觉呀？最近在南阳理工学院的学生就是这样的有福气。那么这个大学大一的两位女生自费买了几箱牛奶，用水温过之后，再贴了上鼓励的小卡通贴，然后送给学长和学姐，让他们在这个紧张的这个时刻呀，也可以稍稍的放松一下。 哎呀，这样的小师妹真的对于学长和学姐来说就是太好了， 太贴心了。 就是不知道其他学妹会不会排挤她来？ 哎，不会吧？大家一起来形成一个很好的校风啊！哎呀，我上学的时候怎么没有遇到这么贴心的小师弟呢？ 哎呀，我这学妹还上面师弟，要是学弟干这种事儿，有点太细心了吧？还得贴个鼓励的小卡通贴。 哎，是啊，是啊。 别人家的小师弟哈， 没错。 来看看贵州的小伙杜伟呢，是因为遭遇车祸失去了双腿，但是他不甘于普通残疾人的生活，用两只小凳子当腿来走路，还做起了直播，向别人展示了自己的生活。那么石小荣呢，是被杜伟乐观的生活态度打动，不顾家人的反对和他在一起，照顾他的生活。那么在贵州的街头呢，常看见他背着杜伟的身影。石小荣说呢，这辈子都会一直背着他走下去。 哎， 遇到了真爱了。 没错没错，就是我觉得这个爱情啊，当两个人之间的这种感情是抛弃了所有的那些就是不掺杂任何的杂念的时候，这就是真爱， 是纯粹的爱哈。 没错。来说一下老人呢将欠钱20年之后再没有见过面的这位朋友告上了法庭，也是说了不为钱，我就是记挂着我的老朋友。这个1998年的时候，浙江的老周向老王借了6000元，之后就不见踪影了。那么到今年的3月，这个75岁的老王一纸诉状将这位老周告了。法院找到老周之后，拨通电话催钱，没想到呢，老王一把电话抢过来，就对着这个话筒说呀，说哎呀，老周你这个老糊涂啊，这么多年你到哪儿去了？没说几句话，这个老人先眼泪掉下来了。老人也说了，说我这么千辛万苦的找他，哎，不是为了追回钱，我就是怕有生之年再也见不到他了。 其实还是挺让人觉得又心酸又感人的。 是是是， 其实我觉得那位借钱的朋友也有可能很想念他，但是就是觉得不好意思借哈。 那为什么不把钱及时还掉呢？ 其实是 这么多年了， 我觉得是这样啊， 也可能有隐衷哈。 这事儿哈，可能跟我讲的这个例子不太一样的性质，但是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当你比如说老师吧，大学老师，你第一年毕业的第一年没有去看他，第二年没有去看他，第五年有点不好意思去看他， 会有这种情况。 我觉得也差不多。 那你，但是我觉得就是 应该拿着钱来。 对对对对对。就是无论如何，这个钱不能说就是朋友信任你把钱借给你，然后你拿着钱，然后之后就再没有任何的音讯了。你实在是有点没有诚意。 万一他要过得现在也过得很惨， 哎呀， 是不是？ 所以不知道这里边是不是还有隐情。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还是被老人家这种对感情的这种重情重义啊所感动了哈。希望最后这个事情也能够打动老周，然后两位老人家能够，哎呀，老朋友再相见吧。 继续来看坚持20年小学的老师手搭手牵出了最美的人墙保护学生。那每天上学放学的时候呢，广州海珠区的康乐小学的老师会在校门口手牵手排成两排人墙，将杂乱的交通临时截断，护送学生进校离校。那么康乐村呢是典型的城中村，人流是很多的，街道上搬运货品的车辆也是川流不息。为了孩子们的安全呢，最美人墙出现了。如今呢，这种传统也已经持续了近20年，成为了康乐村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这个老师们对学生的这种爱呀。再来说一下成都的这位女子遇到奇葩面试，25岁还单身，所以面试被刷下来了。成都的这个妹子叫小赵，她呢也是求职的时候遇到了很奇葩的情况。她去应聘一家公司的设计师，之前也是沟通的比较愉快，面试快结束的时候，这个人力资源的这个老师这个领导就问了，说有没有男朋友呢？小赵就很老实啊，说我没谈过男朋友，结果面试被刷下来了。面试小赵的这个人力资源的领导也表示了，说小赵没应聘上并不是业务能力有问题，而是25岁还单身，表明他的交际能力有问题。另一方面呢，也是担心小赵第一次交朋友会影响工作。 我觉得这个 HR 的这个说辞啊，真的是表示严重怀疑。 没错呀，都体现出他不专业的地方来了。 真的是不专业。没关系没关系，我相信这位这个小赵也不会因为这个 HR 心理受到影响，也不要怀疑自己哈。 没错没错， 绝对不是他的原因， 人家已经肯定你的业务能力了，所以呢希望你遇到这个伯乐呀。

陈奕迅的一首《你给我听好》，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一说身边没有时间观念的朋友有什么样的表现。 哎，你给我听好了，不许再迟到了。 嗯，我真的觉得谁都会有偶尔一两次碰到有事儿，但是千万别形成习惯了哈。 哎，对， 嗯， 这态度也是很重要啊。 嗯， 来看看朋友们怎么发言的。这位朋友叫做优米，他说总喜欢让别人等着，然后呢到自己要等别人的时候就不乐意了，自己没有时间观念理所当然，可是呢对别人就不行，就是那种双重标准确实让人很这让人受不了。 嗯，我觉得女生有的时候迟到哈， 嗯， 她就跟撒娇似的， 哎， 就我就要晚一点点， 嗯， 因为伦家是女孩子，好像就是这种心态哈。来看这位朋友是等男朋友了， 嗯， 哎，说我男朋友的5分钟等于半小时以上，马上到了等于还没有出门，出门了等于刚起床，我真的每次都很生气。 哎，这真是反过来了， 嗯， 就应该让他。 嗯，让他罚跪吗？ 不，让他体会一下，就是等女朋友，然后苦苦等待的那个感觉，让他将心比心一下。 嗯 嗯，来看看这位朋友叫做旺，他说了，哎呀，感谢乌鱼来了这档节目啊，每天也是准时给大家带来活力，给大家点赞。 哎，这就是一位很有时间观念的朋友，大家要向这位叫旺的朋友学习。 哎，他是夸奖我们的节目每天都准时送达。 对，就说明他准时收听。 嗯，哎， 是不是？ 嗯，应该要鼓励一下。 对， 嗯， 来看这位朋友叫倒兔子的药说， 嗯， 可以问问西班牙人哈。 嗯， 他说我在西班牙读语言的时候，课表上永远是9点上课，但是真正上课的时间永远是9点10分以后，不迟到10分钟不太正常，迟到才是有礼貌的表现。 嗯，那就是不同国家这个习俗不同， 嗯， 入乡随俗吧。 他还解释了一下哈， 嗯， 他说西班牙人是这样，你去别人家做客最好晚10几分钟才是礼貌，因为可以给予这个主人充分的准备时间。 嗯，所以当地就遵守当地的规矩。 嗯，对， 回国之后还是要守时啊，因为咱们国家的习惯还是不同的嘛。 嗯， 哎，我是想到就是以前有一个人他就是就听到过一个事情啊，就是说呢，说开会时间， 嗯， 然后说的是一个有零有整的时间，比如说什么啊10点35分呢，啊，或者是什么这样一个时间， 嗯， 别人也很奇怪说为什么说不说一个整点呢， 嗯， 说其实说这个时间就是让你心里有一个时间观念 啊， 就是平时我们可能要说整点啊或者说半点的时候呢，都会嗯，就是心里是可能这个时间概念是模糊的， 哦， 不太会把它当回事儿。 还真的是，哎，真的是。 如果说一个可能你不太熟悉的时间点，比如就是某时某点，你可能就会哎稍微过一下脑子， 对 对, 对, 对, 对， 心里就有一根弦了。 对对对 对, 对，这也是个好，嗯，好方法哈。 是啊，这可能也是对这个不守时的人的一种对应的办法对策。 嗯，嗯，来看周萌萌爱呱呱说了，这个初中3年。我爸开家长会从来都没有准时的到过，还有初三的时候老师让8点半去开学报到，我爸说我送你啊，结果快9点的时候我爸哼着歌进了浴室。 这个真的是把亲生儿子给坑了。这个爸爸嗯这么多年过去了，可能爸爸一直也没什么进步吧。还是在坚持我行我素，自己的节奏不能乱。但是你也不能影响别人呢， 多随性啊。 是啊，来看这位叫做魏怼怼，他说了，就像我男朋友一样， 嗯， 到现在他还没有出现，还没有来找我呢。 嗯， 哎 哎，还有这位朋友说到，这位叫穷的朋友说，做事，嗯，慢慢来，不着急啊，最后就真的慢了，人家结婚我还在慢慢的找， 就自己把自己给耽搁了。你看看这个拖延是不是挺误事儿了， 就有的时候慢有的时候快，啊， 感情这个事情虽然是应该随缘，但是你也不能够用一种消极的态度来对待啊， 抓住机会哈， 要积极一点啊。 嗯 嗯，来看这位朋友叫做埃泽拉斯，他说上班都要迟到了，哎呀还要再洗洗头发 啊。都要迟到了洗什么头发， 哎呀不行啊，如果头发不洗的话感觉今天这一天这人的状态都不好。 好吧， 哎呀， 因为叫一口毒奶说上班踩点到下班最早走。 这个恐怕还是心里面有时间观念的， 就是太有时间观念。 对呀， 啊，嗯嗯， 来看这位朋友说叫大宝，他说呢，我认为啊，没有时间观念的人，生活当中的一贯表现应该也是做事拖泥带水，就绝对不是一个很利落有效率的人。 嗯，是，还是其实真的是，当你真正有事儿的时候，要把时间规划好、计划好。 是的， 想当最酷的女孩子说，高中同学周末出去玩，迟到半个小时常有的事儿，不知道定的时间是干什么用的，每次想起来都生气。 就是作为朋友可能还能包容你，家人爱人还能包容你，但是你到社会上，这个是不是和在处理社会关系的时候可能就没那么简单了吧。 听雨儿姐的教诲哈。 说的又严重了。来看这叫谁给你勇敢说了啊，有时候经常觉得自己会迟到和手机有关。 嗯， 就是玩着玩着手机可能时间就给耽误了 啊， 找到了罪魁祸首。那手机说这个锅我也不背呀。 其实现在真的是因为晚上睡觉前玩手机，然后一直拖延拖延不睡觉，早上确实是起床困难症。 是的，是的， 真的少看手机。来看这位叫夏姬八渠的朋友说，我一个同学来接我，我说6:35到吧，他点头，我又说你准时一点。他说那我也没准什么，然后就感觉没有时间观念的人就是好感暴跌。 哎呀，已经都说的那么确切的一个时间了，6:35，居然还不能够被警醒。哎呀，也感谢今天这么多朋友分享了身边这些朋友不守时的情况哈。 对，感谢您大胆的吐槽身边的人以及自己。 哎，这说了之后我们都要反省一下，就是生活当中还是要替别人考虑一下，既然约好的时间就不要迟到， 是、 尽量做到一个守时的人，这也是讲信用的一个特点呀。 对呀。好，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改天再一起吐槽别的。拜拜， 明天节目再见。 洞庭春尽水无天，影畔多君沙，巧遇闻是油纸伞，风卷帘动船，一篙撑开浮萍散，侧过小河畔，白莲落眼珠跳如船，满目红菱颤，千金湖水冰天，山色风月卷，波光潋滟群芳好，细雨又洒落，后卷不起的竹帘，把酒临风月杨柳水天银色间，香飞竹上半阑珊，浓郁泪珠帘，托心回长留意， 北京时间9:00。